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剛才呢就講到港獨學院這壇事呢，我估呢在年輕人裏面呢已經是，即是比例上我覺得已經是一個主流了。 我年輕人是即好像等於那時候即是新東補選 新東補選 嘛，六號即撐六號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六萬幾票當中。 這個就是呢梁振英及其黨羽和這個後面支持梁振英的系統的人呢，一路以來呢以清剿這個泛民勢力。 嗯， 就做呢個政治任務嘅後果啦。 嗯， 你而家就釋放出一個更激進嘅勢力。 嗯， 而咧，當泛民都開始被逼激進化嗰陣時咧，就大家開始發覺咧，當佢哋一移啦，琴日就公民黨移咗啦。 嗯， 你諗翻轉頭，成個政治嗰個嘅光譜就係咁啊。當民主黨同公民黨向本土派移動嗰陣時候，呢、這個咁樣會出現咗一個叫做山泥傾瀉效應。即是说在这个激进甚至是港独派或者是自决派或者是本土派的那个情况只会更盛，即是说没有不非本土就不能成反建制的那么局面。 嗯， 那就公民党就十周年党庆，那就发表了一篇宣言，那就可以这么说都算是这个补选新界东补选之后的一个延续了。 是， 就是当时这个杨岳桥呢，就是说公民党需要革新， 嗯， 更加要回应这个时代这样。那呢就我看了他们那篇宣言呢，其实就没什么东西，因为呢公民党的一中的包袱就比民主党少一点。因为民主党就有这个支 联 会的六四的包袱 在这样。 咁咧就好明顯就係咧，公民黨就話我哋回應嘅時代係咩咧？同你傾都冇 Q 用啦，而家係嘛？溝通亦都係即係調翻轉就成為打擊嘅對象添。 係， 咁所以咧冇傾嘅情況底下咧，就提出咗幾樣嘢，就係話即係要係立足喺香港。 嗯， 咁但係我覺得個論述層面咧就虛嘅， 嗯， 就未去到求先學院嗰種硬邦邦，即係硬嚼啊。 嗯。 香港主權成立一個獨立主權的國家， 聯合國承認 的，聯合國承認的主權地區，嗯， 制定自己憲法。 不過這個向本土派的移動呢，其實是一個即是跡象，就是顯示可能跟著民主黨都會有需要成為本土化的政黨。 嗯， 本土化的政黨幾樣的前提我覺得是什麼呢？第一就是你不要找我，我不跟你談了， 嗯， 這個 engagement 所謂在香港的前途問題裏面的 engagement 這條路線， 嗯， 到此為止， 嗯， 我覺得是對的這一步。為什麼呢？就是你 engage 了這麼多年都被人老點，如果你不發爛不掃台，嗯，即是不像，啊，曾志偉那樣掃台的話 沒跟到那邊推了飯盒， 就推了飯盒那一下呢，人家是不會給面子來的。現在就是瓮中捉鳖，一手硬一手軟來玩 Q 來，嗯，你想想當日通過了這個密室方案，整了五個超區出來，一禮手給你玩一屆，今屆即刻嚼你馮檢基，即刻嚼你這個何俊仁，後面誰人佈局的，難道民建聯會這樣想嗎？才不是啦，當然是，當然是後面協調選舉的班友，用千方百計去，即是拿來領功，還要 是， 那你跟他有沒有談呢？談完之後他禮手嚼你了，是嗎？所以冇得好傾嘅喎， 嗰啲嗰陣時八三一嗰啲都係啦，即係八三一嗰啲即係成即係攞集啦已經，跟住想同佢傾，完全係唔會理你嘅喎。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即係尤其是嗰啲街邊嗰啲阿毛阿伯咧，成日都講話，唉咁激進做咩啊？用啲理性啲嘅方法同佢傾，傾咪傾咗咯，唔同你傾啊嘛。 呢，這個咪，這個，就係湯渣華。 或者那些新 迪志遠 思維， 或者香港零一是是時候政變了，這些這樣的即是那種膠味之濃，你一是我寧願你鄭耀堂，你打仗旗號我是建制派，總之北京叫我做 A 就 A B 就 B， 不過我以你們可以接受的方式來做，就不要像梁振英那麼壞，硬來一個好一點的懸崖，不過都是懸崖， 係嘛？咁你仲好啲喎，你又唔係喎，你要扮才子喎、啊，係、哎、我嚟同你低下先咁樣，溝下你先咁樣。喂，大佬啊，跟住你嗰、那個條、那個衫尾又打出咗，你有支五星旗喺度，係嘛？條底褲就打出咗紅色嘅，嗰條襪又係紅色嘅。大佬，但你行入嚟嗰下就著住呢個新士服，戴住頂高帽。即係奇奇離離咁樣，你點解成個王承志奇離化就咁嘅原因？就因為過去否定談判路線嘅不是泛民。 嗯， 你問我，真正令到泛民終結嘅其實係北京。 係啊。 咁你諗下，2010年大家都知道超區方案係中期安排，係一個過渡安排。跟住下一彎傾係咩咧？2017 究竟直選 嗰個如果有提名委員會存在嘅門檻係乜嘢？嗱，呢個就係所謂當時温和派嘅 agenda， 包括戴耀廷，其實都係喺普選聯裏面，都係當年有份陳建文、朱耀明係有份促成呢個2012年呢個方案嘅。 係 嗰陣時嘅温和派其實就係呢班人，不是狄志遠，不是湯家驊呢班人。問題邊一個將呢班温和派嘅人擁咗去對家嗰度？咪就係傾完之後，你諗下陳建文都講過啦，係冇人再嚟揾佢啦，亦都唔再傾啦。跟住一開波整個白皮書出嚟， 係啊， 就落閘， 係咯，跟住落閘啦， 係咪？跟住就委過於你啦，最衰都你支持公民提名啦， 係咯， 最衰你咩咯， 係咯， 跟住就整個湯家驊出嚟啦， 係啦， 跟住又整啲界票部隊出嚟啦，咪就係咁咯，係 啦，咁 你做咩好傾咧？ 係咯，2017又已經冇咗啦，2020嗰個立法會全面直選又冇埋。 嗱，而家去到個地步就係咁啦。僆仔就話：，誒唔使再傾啦，真係。我哋要嘅是獨立。 係。 講完。 係。 係嘛？你唔理我用咩方法，亦都唔需要傾你嗰個民主化進程啦。以往由1984年開始，大家都相信同北京傾係有寸進嘅。雖然慢。 係，跟住就要求係即係路線圖啊、時間表。 但你諗下，佢對英國人好過對香港人。大部分嘅承諾係喺英國人代表香港爭取翻嚟。面對直接香港人嗰陣 時，其實真係睬你。 你諗下，當時民建聯創黨都話2007年普選噶啦，大佬啊，2007年到而家幾耐，大佬差唔多10年啦，已經 十年 係嘛？當初我第一次去接觸呢個所謂高山大會嗰陣時候，一個黃之鋒咁嘅年紀嘅學生，就係民主派高山大會。大佬，我而家五條嘢啦，已經嗰頭近啦，就嚟，即係我有生之年睇唔到普選。你問我，唔一定係僆仔先至會投入呢個港獨運動。你想想到我們這一代 望回轉頭，我們都覺得 發覺都是 engagement 都是老點得多的了，都是一事無成的了， 徒然喎，搞了這麼多年幾十年。 既然一世人得一支試管，為什麼不將試管試下第二味呢？喂，我想很多人會有這樣，你以為六四一代一定是中華膠啊？ 是的， 我想到現在不是的了。 不是，大哥，還跟你中華，還有 engage 真的。 唔係個原因就係你 engage 到而家冇成果啊嘛，佢成日搬龍門啊嘛，釋法搬一次， 仲要係啲樣子越嚟越衰啊嘛， 唔係佢賴翻你添啊，係啊，佢而家賴翻你添啊，係你班友撲街，所以我唔俾你啊，咁樣啊嘛，咁你仲有咩好傾咧？忍耐又好，咩都好，我唔嫌你口臭，唔嫌你大蒜味，乜都好啦，係嘛？你而家調翻轉嫌我哋啊嘛，係嘛？嫌我哋有英國味啊嘛，嫌我哋令到你自卑啊嘛。喂，大佬 ，so sorry 喎，我存在令到你自卑，我唔想我其實 係你自己問題啊，大佬， 係嘛？咁你點話唔通香港人唔好要法治，唔好要法官？ 佢就想你咁咯，佢就想 咪咯。咁你就唔自卑啊？咁關我差事咩？係咪先？我靚女你自卑關我差事咩？係咪先？即係莫名思個解話， 就要你搲爛塊面咯， 係嘛？我莫名思如果解得通嘅話，我入到去哇，佢哋發覺我咁靚，大家感到自卑，所以咪唱衰我咯。 係，我就係咁樣，係 咯，咁好多咯。即係你而家冇計嘅喎，你問我抹咗面嗱，阿謝偉俊就話離咗婚就冇得翻轉頭。 嗯， 而家問題就係咁啊，就算你唔離婚都好，係 咯， 大家都唔想瞓喺你隔離。 生不如死喎，度日如年喎， 都唔好話分房瞓添啊，甚至住一個同一個單位都唔想啊， 係唔想見到你， 係唔想見到你，係啦，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唔想見到你。如果你再擁翻嗰啲張曉明啊嗰啲出嚟嘅話，大家都唔想見到你。係，係嘛？你又擁翻嗰班友出嚟嘅話，如果你話再下一屆又係嗰幾條友，係嘛？又係擁翻梁錦松出嚟，大家都唔想見到你嘅喎。 係咯，又係梁錦松真係好厭， 唔好啦啩，大佬，即係好厭悶嘅咯喎，已經係你睇到個。咁嘅環境發展落去，你公民黨本土化咧，下一步就到民主黨噶啦，我覺得。 係，我覺得民主黨有啲難咯，即係佢變咗一定要打到最後的我先得咯。 唔係嗱，今日啊，黃慧倫寫篇文，我都講得好啱嘅，就係要首先要為民主回歸30年蓋棺定論，即係話入土為安啊， 即係失敗啦， 唔係失敗， 是有成功有失敗、 okay. 因為這樣的話他不會放權的那班友那班即是老甲 是是 你又要說是你已經完成了你歷史線了 歷史任務 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希望你們金盆洗手之後就入土為安一是就上神台、 嗯、 如果不是的話就即是毀爛塊面那你就要放生下一代 總之就結束了、這個方向 民主回歸已經完了因為回歸了嘛那個論述已經完了 齋回歸沒有民主了是 了已經是失敗了不過你為了自嗨咁你可以講下 achieve 到啲乜嘢，係、 嗯、 嘛？所以蓋棺定論就重新上路，即係 end 咗舊一段嘅關係，重新上路。咁重新上路嘅方式，你問我羅建熙又好，許志峰呢一代、歐樂軒呢一代咧，我覺得一定係行本土派嗰條路線， 嗯、 都唔使諗。 嗯， 究竟佢會唔會激進到去取消咗呢個支持基本法啊、嗯、等等呢個咁嘅黨綱咧？拭目以待，嗯、我覺得。 同埋佢會唔會要 有可能嘅？ 會唔會要搣甩支聯會咧？ 嗱，搣甩支聯會呢個，我覺得就未必。嗰、那個係一個即係，亦都會真係損害到佢黨嘅根基。 係， 但係實際上，我估喺黨綱裏邊搣甩呢個基本法有咩問題嘅？ 嗯， 係咪先？坦白講，你白皮書已經係自己搣甩基本法啦。 咁 係北京自己搣甩基本法嘅啦。係我有幾多權，我俾幾多你。 嗯， 我話有就有，冇就冇。 係。 好了你而家去到李邦案，基本上基本法對我哋嘅保障， 嗯、 我日日睇住電視都幾荒謬，一切源於基本法，有咩保障呢其實對我嚟講，係咪先？ 係。 佢最衰格咩咧？佢放翻兩件翻嚟，燒咗案翻翻去。 係喎、哦，即係翻嚟燒案嘅嚟。 係啊， 等啲差佬好交代啊。 係啊，即係你完全係當香港人係即係愚弄緊香港人喺度。 死啊！ 成個李邦案個恐怖嘅原因係咩咧？你講一個大話出嚟，依個大話香港人全部都唔信， 嗯、 但係你繼續喺度愚弄緊香港，係人都知道你，因為佢出嗰啲書唔 like， 然後夾佢哋走，仲要起出邊個人幫佢寫書，同埋訂書係咩人？講、 嗯、 完啦，係嘛？但係佢喺香港犯咗咩法？係嘛？你話佢喺大陸寄書犯法，咁點解你唔起訴佢咧？如果係咁，係、 嗯、 咩？你用咩方法夾佢翻去咧？ 冇啊！即係總之就係你犯大陸嘅法律，就好似咗全球性執法咁樣，我就喺外地。 咁即係點啊？我喺互聯網改咗習近平嗰張圖，我就要夾我翻去嘅咯。 夾翻去㗎， 同樣邏輯。 即係好似美國嗰啲抽税， 咁我哋咪快啲 咁樣啫。 但係可能已經 download 咗同埋 cap 咗圖㗎咯。我哋鏟曬都冇用㗎喎， 冇用冇用，係啊。 係咯，全球性執法啊嘛，你係中國人嘛。 係啊係啊。你首先是中國人就得噶啦。 係咯，咁我喺自己 Facebook 發表咗呢個毀謗黨中央嘅言論，咁已經同個李波一樣噶咯喎，其實係。咁而啲言論可能大陸某人 share 咗， 除非 咁咪對內地構成不良影響咯。 除非嗰個人上唔到 Facebook 喺大陸，所以佢睇唔到。 有多小粉紅而家識得翻牆去 Facebook 嘅，係官方鼓勵佢哋出去噶嘛。 係 係，咁我哋一定會睇到嘅，其實。咪、嗯、咁所以咪話咯，你問下一代點解佢哋覺得基本法冇意思？我相信你再花多幾十個億去宣傳基本法， 嗯、 去每一間學校強迫每個學期或者每個禮拜上大陸交流都好啦，只會更厭惡。 嗯， 真係噶，我有個中大嘅，即係我同學嘅細路喺中大讀書，翻大陸交流。 嗯。 咁我老豆啊，中華交嚟，我哋嗰代都係，即係參加學生組織嗰啲。 嗯嗯、 問佢做咩唔去，佢就話點解要去啊？跟住佢話根本唔想去呢個地方。 係啊， 就係咁簡單，冇原因，唔係話因為嗰間大學唔夠稱名牌大學，亦、 嗯、 都唔係話冇用，係咪？建立啲關係有用啊咁樣。即係你知而家香港人嗰種好 functional 嘅諗法，即係包括逼啲細路學簡體字、普通話都係咁啫。翻、大陸做嘢有著數啊！ 機遇啊嘛，尋找機遇啊嘛。 但係而家僆仔唔係同你講緊呢樣， 係根本就聽到你呢個地方聞或者 feel 到嗰陣除已經唔想翻去啦。 有一個情感嘅認同， 唔好話細後生，我自己都係咁啦。 你可以咁講，其實佢一個好大嘅 shift 係咩咧？係兩岸嘅對比。 嗯、 我哋嗰個年代咧、台灣開始民主化八九年之後， 嗯、 但係咧都亂嘅。咁、 嗯、 對台灣印象麻麻地，我哋。就因為中國俾到好多希望，咁、 嗯、 所以一個感覺上好似大陸個希望啊大啲，台灣就因為喺嗰、那個即 係過 渡民主 啊， 民主過渡嗰陣時嗰個過渡期。咁、好啦，你問而家僆仔，喂，坦白講，佢復活節嗰幾日假，佢去花蓮啊、台東啊、 台 南車 啊， 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佢你叫佢翻大陸，我諗你而家真係問下啲細路去台灣嘅次數多。定翻大陸個次數多，跟住梁振英仲日日叫佢哋翻去創業， 係啊，仲話翻去尋找機遇、啊。 你諗下佢個心咁厭惡呢個地方，然後梁振英就基本上是一個火星人嚟嘅，我覺得，佢生活喺火星， 然後就話叫佢哋翻大陸去尋找機遇， 或者佢生活喺北京嘅就係、是，即係佢係一個大陸人嚟嘅，基本上係佢完全唔知道香港發生咩事， 即 係 佢完全根本唔知道啲細路諗乜嘢。佢嘅團隊裏邊係 reach 唔到嗰啲人、嗯，包括劉明偉，我估都未必 reach 到嗰啲人。或者他自己隔個渣、嗯、因為全部呢都是分了給自己糧粉、 嗯、 所以見到那些都是糧粉僆仔，就是這樣、 嗯嗯、 所以就變成外面的世界好像特意搞他一樣，他不知道 全世界上我死 是他不知道喂你才是 odd man 其實外面才是主流是其實現在 是你公民黨一動知識分子整個階層會受影響、 嗯、 這個很關鍵，你問公民黨現在動了半步，我覺得 是 就是在論述層面而已、 嗯 啊、他仍然相信和你飛向這些東西、嗯、 不是的，他已經行動上都楊岳橋帶了大相 大相公 這個都是新東西來的，我覺得 即是行動就還是議會層面，我意思是還是一個所謂法律守法的層面，好了，到泛民的議員開始再走過一 點、 嗯、走過一點的話呢，根本上就不會再存在一個跟政府有一個合作空間的一個所謂中間派存在、 嗯、 因為黃成志那班人是不會有民望支持、 嗯、 因為他們已經被視為建制派， 是 不要扮嘢、 嗯、 如果我是建制派我支持工聯會、 嗯、 民建聯，我為什麼支持你， 是即是他這兩面不是人就 而最重要體現到我覺得是什麼呢，今次新東補選是泛民都支持更激進的行為， 同埋即係 泛民一路以嚟嘅藉口就係話我哋支持者唔支持我哋做呢啲嘢，所以先和你飛飛嘛。但原來唔係，嗱咁你大鑊啦。 同埋因為正正旺角騷亂都冇譴責，旺角騷亂公民黨有， 包括就係咩咧？佔領主席台呢啲行為，喂大佬冇少到票嘅噃，係 啊， 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message， 話俾佢哋聽，是時候要政變了啊！ 係啊，是時候政變了， 嗱嘛。所以你一睇到香港零一，我每日見到個電車喺條路行過咧。我覺得那陣皇城之味呢是令到大家不想看的，所以我見過七十一他那棟報紙呢棟得那麼高呢，於敏海今次更嚴重過現代日報，我告訴你 他這個還出紙媒網誇的呢， 喂第一水喉無限，第二你要用盡所有影響力、 嗯、 不單止紙媒有茶餐廳的， 好是啊是啊 是啊，咁即係話將來會有好多嘅賣嘢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亞信屋嚟嘅， 係或者係呢、這個即係 HKTV Mall 嗰啲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全方位， 係 呢、這個多方位咁樣嘅呢個宣傳啊嘛。咁、嗯、你諗下，你嗰陣皇城之味啱啱好人哋得4% 嘅選票， 係 好心你就變陣啦。 係 大佬，你仲用呢種咁皇城之言論，其實周浩鼎都呢種言論， 嗯 啊撕裂到咁好傷心啊嚇， 係啊係啊。 大佬，你應該揾周浩鼎做你代言人啦。如果係咁，跟住揾埋梁振英去走會嗰 種。哦，係喎，係咯，即係有乜理由仲揾梁振英？又係即係票房毒藥，你仲揾佢？ 就係、是、我就係話，而家啲人咧，其實點講咧？即係北京嘅投資點解都係冤大頭咧？就係、是、收咗你錢嗰啲人咧，其實好多時係咩咧？佢求求其去交張單， 揾你笨啊嘛。 係啦，所以就係馮毅所講，就係話以香港人可以接受嘅言論同埋方式嚟去表達中央嘅立場，大家聽唔聽得明咧？如果我要阻个使鬼揾你咩？我揾孔庆东落嚟做都得啦。 我自己落嚟落场 咯。唔系咯，我自己落场咪够阻咯。我整个东莞市委书记得啦，系咪先？再唔系就东莞夜总会个经理啊，都串过你梁振英啦，系嘛？对嗰啲民工嗰阵时， 系 使鬼揾你咩？ 揾个城管都得嚟咁样。 佢梗系啦，但喺北京嘅见城管落嚟都好过你啦，已经系。你而家搞到一镬粥就系咩咧？你仲阻个上边？上面其實可能都是阻，不過要你扮不阻， 是 是吧、 嗯、 結果你就不是什麼呢，你就阻過他，是吧，上面已經不看，你香港藝術節最好笑是什麼，弄了革命驚劇下來看、 哦、 我走過地鐵站我見到，我心想香港藝術節是不是給香港人看的，如果是的話香港有多少人有興趣看這個沙家兵呢革命驚劇我理得你是驚劇唱腔之王乜春都好，這個是政治劇，這個是文革的時候的政治劇， 是的，洗腦劇 就是全國一台戲的時候、嗯、只可以看紅色梁子軍、啊、紅燈記、啊、沙家兵、啊、等等這些東西、 嗯、 那為什麼香港要播這些東西，如果是這麼阻為什麼我不回大陸看， 中國藝術節就變了中共藝術節、 啊、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就是你那班官你那班全面想 please 共產黨的人，以往呢為什麼老江年代好一點呢，老江是假洋鬼子嘛、 嗯、 他也想你香港人不要那麼老土，但是你不要影衰我是吧，我話曬啲聖約翰大學畢業，係咪？唔係咩北韓今日成大學嗰啲啊？張德江係， 哦 ，OK， 係 啊，北韓今日成大學經濟系嗰個緊要， 哇，勁喎、啊！ 读经济嗰个紧要，即系等于喺北韩读电影一样，即系肯定有高水平嘅，一定。 或者喺呢、這个即系剑桥读中文， 系啦，或者剑桥读客家话， 系啊。 咁所以咧，你而家就咁啊，你讨过佢，佢唔想你咁讨嗰阵时候，你而家就搞到香港人咧厌恶。其实你问我。究竟是港獨定是反共呢？我覺得反共佔多數喺個情緒裏邊， 係係係， 係反共引出港獨， 嗯、 或者是反梁引出港獨。嗯、而反梁同反共咧，以往咧，特區政府同中共咧係分開嘅。 嗯， 以往咧，香港人對中共嗰個嘅厭惡感冇咁重添、嗯。你睇零八年啲民調，你睇到， 係 汶川地震啊、京澳啊， 係， 其實過咗十年，你望翻轉頭。點解對中共嘅厭惡感會咁大呢？就是、因為佢嗰種盛氣凌人，對香港人嗰種嘅唔尊重，亦都唔視你係一個自己人呢種咁嘅態度、嗯，正正就係零三年之後佢要有所作為， 嗯、 不斷派人泵資源內中聯辦，不斷加人手，甚至 take over 某啲嘅特區政府嘅政治功能。而、 嗯、 家就係一個後遺症嚟。而家你全面大爆發嘅，我覺得係。 嗯， 是不是收得到呢？換了特首很難，我覺得。 嗯、 但是沒有速度可以減慢。你只可以這樣說、 嗯。 以往我們這代民主回歸相信什麼呢？我跟你速度不同，不過 on the same track。 還有就是我會令到你進步。 啊、因為我們條路軌一樣，所以我慢一點不要緊、嗯。我想即是那一代民主回歸那一代，他有個想法，就是我就算拖慢一點，我有個目標。 嗯、 為什麼我願意委屈自己、 嗯、 去接受一個慢一點的民主發展、 嗯、 因為我相信你會追上來。而有朝一日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嗯、 就去到什麼呢？2047、 嗯、 現在的問題就是速度不同，路軌都不同。 是 你那條路軌一帶一路， 去了那 邊了，你那條路軌一帶一路 去了哈薩克， 專門跟那些惡霸流民國家打交道的。 是 是吗？我哋就一路以嚟就系呢个大英帝国、 嗯、 英美势力、 嗯， 所谓西方工业文明嘅代表。好啦，条路唔同，跟住佢仲要你直情唔准行， 架车要你拧翻过嚟啊！ 跟住要将条路轨夹硬咁样打横，用好高嘅价钱去起一条打横嘅路轨去嗰边，同佢接轨嘛。而家系好啦，而家话喂呢条路轨咁贵，我哋唔想起啦，得、 嗯、 一定要起， 嗯、 不惜代价去起。然後找了個公投叫做梁振英、 嗯、 就要起這條路軌。現在發覺這個公投不行了、嗯、工人都準備造反了，因為他實在太闊了，將這個接軌這件事的真正目的說得太白了， 是 即是自己演繹得太噁心。 還有在這個過程裡面他自己在發洩嘛， 是他自己發洩他的情緒，肯定 他自己都拿著數，最 壞是即很簡單，就是人家叫你做條死屍你就做咯，但你又要在那點來點去， 還要在點 又要在那講對白， 還要咬人、啊 是啊、跟著又方式人家看你不到，怕國家主席看你不到，又要彈起身喊兩句口號、嗯，明明你是死尸嚟噶嘛，扮咩起身嗌口号咧？ 系咯，学咩人扮丧尸咬人咧？死尸就死尸啦。 咁所以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嘅话，我估计咧，就算我估梁落台嘅机会好大嘅而家。 嗯， 即系你睇到嗰啲建制派吹风吹到咁嘅地步。 嗯， 未到啊，即系其实已经仲有成年几 一系啦， 年几啊嘛。 出年三月啦嘛。 咁 now 就有个小道消息就话咧。就是、中央官員就傳達，就叫建制派忍耐多一陣，唔好大家出嚟批評梁振英。 佢有冇講一句忍一時風平浪靜？ 忍耐多一陣嘅意思即係話，可能過零一年多啲，咁樣咁亦都令到佢點解會即係出現一個咁樣嘅難擊失常狀態咧？我覺得，即係佢咁 nervous 咁熱衷於維護自己權力，而千方百計諗巧連任嘅人，因為你要記住。他的恐懼狀態多過我們、嗯、我們不怕他，問題就是他怕什麼呢？他怕他落台之後 哇 你這樣清算上一手，跟著那些東西就到你了， UGL 那5000万， 是啊，還有些黑社會人來找你啦， 是啊，跟著那些要找那些數字，誰要跟你找那張單、嗯、出街被人得一個保鏢而已，好像是落任了之後圍不到的包、嗯、即等不住是吧， 跟著 等不住的阿、 啊、龍蝦和齊恩都來你， 在任內你爆了那麼多人的頭，系嘛？咁多人食過催淚彈，系嘛？喂，嗰張單真係有排找嘅喎。 係啊，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令到佢不能不放棄啊。 係， 即係一定要繼續落去嘅原因嚟嘅。 係， 咁如果一個咁嘅狀態咧，除非你繼續起用翻資產階級同埋政務官， 嗯， 即係翻返鄧小平嘅年代， 嗯， 然後咩咧？就將 這個所謂左派在政治上的角色呢再重新減低、嗯、究竟北京有沒有這樣的胸襟和這樣的識見呢、 嗯、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還有是不是只是北京說事呢，即可能他管不到，但中聯辦那班人 他已經大了嘛， 他有了2003 年喂大哥破了十幾年了，其實我相信應該問一問，即是北京現在就派這個工作組去了中、就是、港澳辦，也都看了中聯辦，就是去清查他們的有沒有貪腐行 為、嗯、 這位女士就在北京的香港記者都問她幾句話，沒話說當然、 嗯、 但是應該看一看過去中聯辦的資源膨脹的問題，其實這個是侵害一國兩制、 嗯、 也都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嗯、坦白說如果你希望香港是直接跟北京deal的、 嗯、 而不是由土共去控制的、嗯、這個中聯辦膨脹問題要處理的、 嗯、 其實 嗯， 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佢嗰啲咁样嘅地方办事处嘅人就会变成系香港嘅太上， 即系嗰班系土皇帝咯，变咗。 而呢个土皇帝嘅现象系咩咧？佢、嗯、只系一班政治官僚， 嗯， 有咁左得咁左，零左勿右，事务嘢唔识做，个、嗯、后果咩咧？只会进一步激化香港矛盾。嗯、你谂下香港学运沉寂咗咁多年， 嗯、 好啦，我到你一镬过呢个占领运动出翻晒嚟， 嗯， 出翻晒嚟之后，其实喺占领运动之后。已經是殘曬嘅咯， 係 係 係， 係咪？點解谷出呢個咁樣嘅本土學運出嚟 咧？就多得你呢、這個 冇後邊核指揮嗰啲咁樣嘅黨棍，冇梁振英，冇梁粉，冇李國 章， 冇紀文鳳呢班咁嘅友仔，國勢會咁行咩？ 係啊，何君 耀，喂大佬，呢個直情要頒個獎俾佢啦！如果香港有朝一日啊，我講緊假設啫，有朝一日真係成功獨立，獨立之父就係佢哋咯，我覺得。 孔子 全部要列入名人堂啊！我估。 孔子和平獎啊！ 啊， 係啊！ 點止啊？直情係要叫做家區獨立獎啊！ 家區 嗱，一首國歌就一定係海闊天空噶啦。 我唔會唔會，如果唔會唔會唔會，應該係城邦會戰勝歸來。 咁唔係啊！到時喺呢個過程裏邊，可能國師已經撇咗噶啦，可能係。咁即係我覺得，即係真係可能，即係有機會做到國歌嘅咧，就係、是、呢、這個。海闊天空，即係左交嘅國歌，咁但可能就係兩邊，即係可能要經過民主程序嘅表決啦，好似當年民國咁樣，究竟揀廣東話定普通話做國，即係全國民治咁。咁即係香港獨立之後嘅國歌，我諗都要投票決定，好似紐西蘭嘅國旗。 自決係啦， 係啦，要自決嘅。咁、嗯、但係國旗應該用咩咧？ 龍獅旗變翻，或者係咯， 龍獅旗。会不会又是变成要投票表决定呢？ 应该都要 左交就没有这个这样的图腾的，其实 龙狮旗跟着加个加只什么在这里代表左交呢、 啊、 加只 加个符号音符唱歌嘛 加个家区的头像在这里， 左交就是今天我的三个字都 在 个国旗那里写着今天我， 即好像那些鬼佬纹身， 大佬纹字喺度，成纹错嗰啲咧，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咁样， 爱力嗰啲咁样， 咁啊得个国旗里边就系可能蓝底，然后即系今天我啊嘛，又有城邦元素，又有左交元素系嘛，咁到时可能就系两大敌对势力嚟噶嘛，喺即系。一個獨立的香港民主共和國 裏邊係啦， 係啦，咁就我覺得到時就要揾翻阿鍾樹根有遠見啦。 係， 佢一早印咗張卡片， 可以攞翻。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係 嗰扎卡片就有機會重見光明。 係， 本來就我諗唔敢用，都唔知有冇燒毀到添。就我諗就邊個熟阿鍾樹根就問佢攞翻，我覺得買翻嗰扎卡片翻。 或者睇下徐子健喺佢啲即係周圍魚灣村 會唔會喺垃圾桶裏邊啊咁樣。是刮到出嚟，我谂碎晒啦，系嘛佢？ 因为嗰个成 大佬文字狱， 成盒成咁掉啊嘛，可能系。 梗系啦，你睇中新华社嗰条有咩？中国最后一个总书记， 都系 大佬都唔知去咗边啊！我谂，咁所以我谂就呢、這个、嗯、应该俾翻个位啊，钟树根咯。我觉得佢第一个喺卡片里边印上香港人民共和国， 系 印喺自己立法会议员嘅卡片嗰度。 先知 系啦，我觉得直情系有种嘅，即系点讲啊？即系嗰啲叫做人哋扮疯癫啊！实际上就有个叫做预言， 众人咩咩皆笑， 众人皆醉我独醒嗰啲系啦。 嗰类 咁咧就当然唔少得国师啊等等呢扎啦，我觉得其实咁，但系咧就亦都要设计个护照啊，我觉得台湾有自己护照，但入唔到境，台湾国嗰个护照，所以就唔好中伏啦呢啲就，即系要谂下，即系可能揾啲有趣啲，譬如叮当啊。 即香港人咁中意叮当， 唔系香港中意麦麦啊嘛， 系麦麦啊， 系啦，整只麦。 但系阿谢立文俾你用噶嘛，佢嗰啲中华胶佢市场喺大陆噶嘛，上无当我已经。 哦，系嘛？ 系啊，麦当响当当 设计过咯，设计定咗只咯。 我觉得唔系嘅，其实可以咩咧？就系嗰个咧，我哋嗰啲 emoji 里边咧，咪成日只树熊， 即系唔系啩？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 emoji 裏邊嗰個樹熊個口咪咬住咯，尤加利葉嗰個咧， 跟住唔乜係 啩？係啦，咁咧就收尾有人咧就將佢設計成為一個 emoji， 就希望可以用嘅。其實呢個咧， 哦 ，OK 啊， 係啦，我覺得呢個喺個喺個護照嗰度寫住唔又係啩，或者呢、這個秦沛呢個你大我呢個咧， 咁仲有嗰個講呢啲嗰個都得喎。刘江呢、這个， 刘江呢个都几好嚟咯。设计师就将佢变成系一个 emoji， 好似即系嬲嬲样咁啊。咁一阵间我哋 upload 上去呢、這个我哋城寨，大家拣下啦。咁我觉得咧就系、是、咧， 果中喎、 啊，吓、啊，果中呢、這个唔咩又系啩，同埋咧呢、這个高登胶咧，我觉得都有啲 potential。我哋先休息一阵先。